所谓不知其他言犹在耳，去了无异于自取其辱，还是去宣府吧。可是事实证明，杨红也是个软硬不吃的人，前后去了三次都被赶了回来。到后来呀，也先便胁迫朱祁镇写信给杨红，让他开门。可是杨红做得更绝，他收到信之后连看也不看，就加上封印，派人送给京城的朱祁钰。而朱祁钰给他的答复是，这些啊都是假的，今后收都不要收。嘿，说你假你就假，真的也是假的。野仙的忍耐啊已经到了极限，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没有拿到多少书金，喜宁的计策又完全行不通，被人呢像傻子一样赶来赶去，实在是面子丢尽了。他已经对身边这个喜宁失去了信心，事实证明他所说的这些方法完全行不通。哎，既然行不通，那就用我的方法。战争的意念冲上了野仙的大脑，他的血液开始沸腾。不就是拔剑出鞘吗？不就是冲锋陷阵吗？他鄙视地看着那个叫喜宁的叛徒，在他看来呀、啊，这不过是一个卑劣的小人而已，不需要再耍什么阴谋诡计，不需要再投机取巧，要恢复大元的天下，还是要靠我们自己。集中所有的士兵，备好行囊，整装上马，拔刀，冲锋。目标，京城。野仙并不是傻瓜，他没有带领军队去攻击宣府和大同，郭登和杨红这两位猛人他是惹不起的，于是他决定绕路走。他已经选好了突破口，他相信从这里他能够打开通往京城的大门。野仙选择的突破口正是当时王振所放弃的行军目标紫金关。正统11年10月1日，野仙率领所有的精锐兵力向着最后的目标挺进。当然他不会忘记带上朱祁镇，虽然他已经不是皇帝，但毕竟还是太上皇，起码还可以用来挡挡刀剑，做个掩体。野仙的军队十分强悍，骑兵以猛虎下山之势直扑紫金关，在喜宁的引导下，哎，所以说呀，这个叛徒最为可恨。野仙仅用了2天时间就攻破了这座关口，守备都御史孙祥战死。这里要插一句，按说孙祥死后啊，应该追认荣誉，就算评不上什么光荣称号，起码也该是因功殉职，但他却在死后被曹操火化，什么也没得到。英雄得到如此下场，全拜我们前边提到过的一位老朋友所赐，这位老朋友就是言官。孙祥战死之后，有些言官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胡乱发言告状，说孙祥是弃官逃跑，结果在战后不但没有给孙祥开追悼会，反而直接把他的尸体烧掉，就此了事。实在是比窦娥还冤呐。一年之后，孙祥的弟弟上书为哥哥辩解，朱祁钰这才了解到真实情况，给他的家人补发了抚恤金。在大明王朝的紧要关头插这么一句，不单是为孙祥讨个公道，同时还要告诉大家，那些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的御史们，绝对不能一概论治。说起御史，大家可能会想起那些打死不低头、直言不讳的伟大人物。其实明代言官中有很多人品行极端恶劣，纯粹是为名而骂，为骂而骂。这种败类言官并不少见，那么在后边的历史中呢，我们还会认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揭开他们脸上的面纱，显示他们的丑陋真面目。言官的问题以后再谈，还是先来看一看 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大明帝国吧。紫金关是京城的门户，此关被破震惊了京城，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京城从此将无险可守。 正统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北京城头上的士兵正在巡哨，突然满天的尘土呼啸而来，随后传来的是急促的拔蹄声和叫喊声。出人意料的是，城防士兵们并不惊慌，反而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来的是什么人以及来干什么。该来的迟早会来的。城外瓦剌军主营，野先的情绪已经高涨到了极点。两个多月前，他在土堡击溃了明军二十万大军，立下不朽奇功，还活捉了明朝皇帝。事后他才知道，这二十万大军已经是明朝的最精锐部队。既然明军最强部队都被自己轻易打垮，所谓的三大营也已经全军覆没，明朝还有什么能力和自己对抗？这次出征的进程更加增强了他信心。此次他一路攻击前行，只用了十一天就达到了京城。此刻这座宏伟的帝都已经完全暴露在野仙的面前。在野仙看来，进城只是个仪式而已，他不相信主力已经被击溃的明军还能做什么样的抵抗。他视京城旦夕可破，只要叫喊两声吓唬一下，城内的人就会吓破胆乖乖地出来办理城防交接。在攻击前的军事会议上，他自信地看着部落的其他首领们，用洪亮的声音告诉他们，眼前的这座城市不堪一击，大明的壮美山河、无数的金银财宝、古玩奇珍都将归瓦剌所有，伟大的大元帝国将再一次屹立起来。京城必破，大元必兴，只在明日。据说以前曾有一些饭馆会在门前挂一块牌子，明天吃饭不要钱七个字。当然呢，这些饭馆绝对不是慈善机构，因为那块牌子上的日期永远都是明日两个字，而这个明日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如此做法不过是拿穷人开心而已。历史已经证明，野仙的这个明日最终也没到来，他又被耍弄了一回。但这次耍弄他的不是杨红，而是命运。六天后的野仙可能会奇怪，自己的兵力强过土木堡之时数倍，且士气高涨，士兵强悍，最终为什么会失败？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别人回答，他的祖父马哈木先生应该知道答案。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是人。就在一个月前，野仙眼前的这座城池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那样的柔弱，经常还有外逃的百姓和士兵。但仅仅过了一个月，这里又恢复了帝都的气势，守城的士兵已经为野仙的到来等待了很久，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很多东西，有仇恨，有兴奋，有焦虑，也有恐惧，但并没有畏缩。他们的眼神中透露的信息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不会后退。在这个月中，京城发生了很多变化，兵多了，粮足了，防护增强了，但最根本的变化却绝不是这些。真正的变化在人们的心中，透过失败的阴云，他们已经从开始的绝望中走了出来，并逐渐相信自己终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意志和信念的力量，这才是那些 守护京城的人们最为强大的武器。当然，当时的野仙是意识不到这些的，毕竟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绝对想不到自己前进的步伐和恢复大元的梦想，将在这里被一个人终止，一个有勇气的人。正统十四年十月八日，兵部尚书于谦下达总动员令。得知野仙进军紫金关后，于谦敏锐地判断出，这次野仙的目标是京城。虽然现在京城内的士兵数量已经将近20万，但毕竟作战经验不足。为以防万一，他立刻下令派出15位御史去各地征集士兵，充任预备队。到10月8日，全部兵力集合完毕，总计22万人。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野仙的兵力总计也不过几万人，为什么城内有20几万人，还只是勉强够用呢？这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绝不是于谦的能力不行。当年的朱文正能够以数万人马挡住陈友谅60万大军，是因为洪都城池不大，陈友谅虽然兵多，但在同一时间内无法全部展开，只有一批批的上，其实际攻击效果并不好。但现在于谦守卫的是京城，是大明王朝的首都，这是真正的大城市，并不是比较大的城市。比如铁岭就叫比较大的城市，比较大。那么野仙攻击的目标是北京外城9门，此9门分别是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这9门的位置啊，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2环到3环之间。当年的北京虽然远远比不上今天北京市的规模，但也是相当的大。简单做一个除法，会发现每个门的守卫兵力也就在2万人左右，而野仙的兵力在单一攻击其中一门时就占据优势的。更大的问题在于，野仙的士兵素质要强于明军，而且全部是骑兵，机动性很强，一旦打开缺口，就能够立刻集中兵力攻击。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单单决定于人数，还有机动力，所以明军虽说在总的人数上占优势，但平均到每个门的防守却是不折不扣的劣势。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只要一平均就会原形毕露，这就是于谦所面临的形势。敌军十分强大，己方兵力虽然也不少，但并不占据优势，形势并不乐观。但与此同时，于谦也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位助手将帮助他完成防御北京的任务，并成为他的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当然了，于谦绝对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位助手在8年后会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置自己于死地。从战友到敌人，从朋友到对手，那位完成这一戏剧性转变的亲密助手就是石亨。石亨，陕西渭南人，父亲呢就是武官，他承袭父业也干了这一行。此人自幼好勇斗狠，极为骁勇，被称为正统第一勇将，与杨洪并称。据说在石亨年轻时，一次上街去玩，被一个算命的盯上，这位算命先生抓住他仔细端详，以极为惊讶的口气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如今太平盛世，你怎么会有封侯的面相啊？且不说这个故事是真是假，算命先生有没有收费，但起码他总结出了一个规律：乱世方出英雄。话虽如此， 但正统十四年七月身处洋河的石亨却绝对不能算是个英雄，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逃跑。数万大军全部覆灭，主将被杀，野仙的骑兵肆无忌惮地踩踏着明军的尸体，这一切的一切全部发生在石亨的眼前。可是他无能为力，因为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逃命。作为统兵的将领，眼睁睁看着自己统领的军队被敌人歼灭，士兵被残杀，被俘虏，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对于一个武将而言，这是最大的侮辱和折磨。窝囊啊，真是窝囊啊！窝囊的石亨活着回来了，然而等着他的并不是安慰和抚恤。由于他也是军队主将之一，根据军令，他要负领导责任，于是他被罢免职务，贬为士官。在他人生最为失意的时候，于谦帮助了他。在于谦看来，这个失败的将领并不是无能之辈，只要能够善加使用，他是能够成就大器的。事实证明啊，于谦的判断是正确的，史恒将成为一柄锋利的复仇之剑，插入瓦剌的胸膛。野仙的军旗在城外飘扬，蒙古骑兵们在城前骑马来回驰骋，向城内的明军显示着他们的军威。80多年过去了，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信，在不久之后，他们将再次成为这里的主人。也就在几乎同一时刻，城内的于谦正在召开他战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朝廷的主要大臣和石亨等防卫北京的武将，这是一次气氛压抑的会议，因为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将面对的是什么。现在敌军已经兵临城下，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保住帝都，才能挽救国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会议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开始，首先讨论是如何退敌的问题。石亨发言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敌军的实力要强于明军，要想退敌，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壁清野，等待敌军疲惫，自然就会退军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野仙的士兵并不是机器人，他们也要吃饭，只要坚守城池，等到他们吃光了所有粮食，自然是要走人的。石亨深通兵法，他的这个提议也是行得通的，大多数人支持，只有一个人反对。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石亨的提议应该是会获得通过的，但这次即使赞成的人再多也没有用，因为这个反对的人手中掌握着否决权，此人正是于谦。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986阳光头条，2017年3月19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宝马授权经销商北京汇宝行正式开业。作为宝马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北京汇宝行集展示、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

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位于太谷县城西南5公里处的北光村。关于它的由来有一个传说，相传以前三多堂还不是现在的院落，也不是曹家的，是一个落败财主家的。财主家的后人不敢住，说院里闹鬼，到了半夜就有100一斤的两个人在院里叫你是曹家的吗，吓得他们不敢住了，请了许多和尚道士念经都不管用，一直空了好多年。过了好多年，来了一个推独轮车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天黑了，又下起了雨，想住在这个院子里。财主家的后人说，院里闹鬼，你不害怕就住吧。年轻人想，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就住了下来。到了半夜，果然那俩人又来了。你是曹家的吗？年轻人开始吓了一跳，但一想，是啊，我姓曹啊，我又没害过人，怕什么呀，就说我姓曹。俩人一笑，我们可以交差了，玉帝看你多年行善，特赐你黄金白银，来吧，跟我们拿吧。说完来到墙角一晃就不见了。年轻人大胆地来到墙角挖开一看，果然有好多财宝。年轻人把财宝取出，到了天明找到院落主人，说想买这个院儿。院主人很高兴，多年来闹鬼没人敢住，现在有人买，就很便宜地卖给了他。年轻人就住在这里，不做补锅的生意，干起了大买卖。后来还把院落修成了福禄寿，也就是现在的三多堂。传说不足为信，只为这座大院平添了几分神秘。而曹家大院真正的由来是什么呢？这还得从曹家的发家史说起。曹家族史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光村，兼以耕作。到第14代三字辈中，有个叫曹三喜的，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所以乡民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后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清朝嘉庆初年，第17代曹兆远给自己的7个儿子各起了一个堂名，长子是吉庆堂，次子是庆仪堂，三子是世和堂，四子是刘清堂，五子是德善堂，六子是双和堂，七子是五桂堂。每个堂给白银10万两，共同组建了曹七和，总管曹家所有的大小商号。几年以后，曹兆远将三子世和堂过继给了自己的兄弟曹兆鹏，曹七和少了一堂，就改名叫六德宫。在其后的岁月里，第17代曹兆远的妻子中，只有第5个儿子曹世义的德善堂一枝独秀。然而第18代的曹世义虽然妻妾成群，却没有儿子，从大哥曹世清一门中过继了一个儿子曹凤祥，即太谷北光曹氏第19代。曹凤祥有3个儿子，于是一个儿子一堂，又添3堂，承德堂、承善堂、承业堂。这3堂合成三多堂， 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又许多年过去了，三多堂这一支日渐兴隆。到了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曹家其他各支相继衰落，而三多堂一支在各地开设的独资或者合资的商号400余家，占曹家总商号的2/3，资金达到600余万2白银，占曹家总资产的1/2。只可惜光绪、甲午、庚子年以后，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失败，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光村相继建成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由以福禄寿喜自行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难为内容的三多堂。这座宅院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坐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3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整个建筑雕廊画栋，龙楼凤阁鳞次栉比，信步廊无迂回，举目檐牙高会，好一座庞大气派的豪门宅院。楼顶还建有3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型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这种锥心逐奇的建造意识，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煌和神秘。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由于曹家大院地处内陆山西，近代西方的建筑文明与文化对晋商大院的建筑思想的影响总体上并不大。大院建筑主要受中国传统的道德和建筑礼仪的影响，如院式结构为正偏式分布，左右对称，中庭开阔，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大院的总体布局充满了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情。不过封闭的大院也束缚了人性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晋商的住宅时说，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晋商和徽商的故乡，住宅都是极其封闭的，那儿的土地瘠薄，人们被迫出外谋生，渐渐积了些财富，但他们仍旧逃脱不了封建农业社会的羁绊，无论是族训还是行规，都禁止他们携带家眷，又禁止他们在外面纳妾，于是积蓄的财富大量流回故土，可买的薄田又不多，只好起造住宅。他们围着高高的死墙，外表森严可怖，内部却精雕细刻，流露出炫耀的拜金主义审美观。三多堂正面开有2个大门，太古城乡昔日的富户修建楼宅大院，一般也开设2个大门，多是一个拱形走人，一个矩形走车走轿。而三多堂2座正门都是拱形，并不分走人走车走轿。 30多米长的狼岩斗拱、12根大红漆木柱支撑，雕廊画栋把两座大门罩在其中。每逢喜庆的日子，一盏盏大红宫灯高悬其间，一派喜气洋洋。走进大门，就是当年的正门院。正门院与主院相对，南房过去是中药房，收购珍贵药材，为曹家上上下下一家老小看病配药，也对外营业，服务世俗宗亲同乡邻里。东西两厢为三多堂总号的账房，所以这个院子也叫做账房院。三多堂商业经营鼎盛的时候，这里控制着全国甚至海外的400多座商号几千万两白银的流水。穿过院子是一条横贯东西的甬道，甬道长66米，宽近5米，用10条铺砌而成。这条甬道将三多堂大院一分为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甬道南面是外宅，分别为账房院、厨房院、书房、小戏台院、正门院、东门院。甬道北面是内宅，是三多堂大院的主体建筑，有东西并列、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署的三座穿堂深宅楼院组成。这条把三多堂内宅和外宅一分为二的甬道，表现了封建社会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生活现实。宋代司马光在他的居家杂役里就规定，令仆子非有紧急休憩不得入中门，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只令零下小童通传内外。他的《素水家》已写道，男至外室，女至内室，男子昼无故不处私事，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逐，妇人有故出中门闭掩其面。在这样的深宅之中，客厅一般都设在外院，男客来主人在外院接待，能进内宅的外人很少。对于这种内外宅划分如此明确的建筑格局，陈志华教授认为，固然因为他们各有不同的功能，更重要的却是为了对付妇女，维护家生。当年的妇女即使在主院里也不是自由的，能进主院的外人很少，偶然来一两位亲近的男客也只能到前堂，这时候妇女必须回避到后堂而不能碰面。失节事极大，就因为它不是妇女个人的事儿，而是宗族的事儿，关系到封建家长制的父权基础。在甬道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大门，东边的大门是拱形大门，人们习惯称之为吉利门，开门出去就是东街。这座门常年紧闭，只有闺女回娘家，车轿从这座门进三多堂而不用经过外宅，还有曹家发丧也走这座大门，再有就是嫁丫鬟的时候，丫鬟的花轿也走这座门。到了1920年，曹家有了小汽车以后，走东门比走正门方便，曹家将东门改口叫做小汽车门。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曹家在外经商，与大千世界接触，打破了家乡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他们开当地风气之先，不光在大院里安了电灯电话，到了1920年，三多堂的曹师宪从天津买了一辆美国制造的小汽车，并雇有司机一人。据说当时作为山西督军的阎锡山得知后分外眼红，曹家也乐得顺水人情，便借给了曹锡山使用，直到破损后又送还曹家。1938年，日军侵占太谷后，武装包围三多堂，将财物抢劫一空， 这辆汽车也被抢走了。如今在这条十条铺成的甬道上，依稀的可以辨认出车辙的印记。想想300多年间的车来车往，如今空落落一条空巷，好寂寞，不由得让人感慨潮起潮落，世事的变迁。甬道的另一端是西门，西门是个巨型门，门比东门小，直通花园。现在花园没有了，也不临街，所以终日关着。门上也有一个门楼，是神祖阁，供奉着祖先的画像，整整齐齐地陈列着推车、砂锅、打狗棍儿、扁担、石磨、豆腐筐6件起家时用过的物品。桌上摆放着香炉、长香、油灯、烛台。每逢春秋两季，曹家长辈率领儿孙和一些商号的掌柜、伙计开阁祭祖。仪式过后，由东家和掌柜一起动手磨豆腐，铭记祖先创业的艰辛，教育后辈子孙承继祖业，发愤图强。在神祖阁的门楼上还有一副对联儿，上联是推车扁担开创三泰商号，下联是三泰商号经营推车扁担，横批是饮水思源。旧日的三多堂每夜10点第一声炮响，随即内外各院门户紧紧关闭。午夜12点第二声炮响，宝门上锁，即使有曹姓子弟被关在了门外，没有掌门人放话，大门天亮之前绝不会再开，也只有去找个方便的地方过夜，熬到天亮再说了。甬道南面的外院，除了正门院，也就是账房院，还有西门院。当年三多堂的正门常年关闭，西门才是日常出入的通道。西门前有上马石，为开放式的三合院，南房为门卫居住，5间东房大概住着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家丁。戏台院为四合院，据戏剧史专家考证，这座家庭戏台院是目前山西民居中仅存的2座家庭戏台院之一，另一座在太谷县城孔祥溪宅院里。这座小戏台平日很少使用，即使曹家婚嫁、生日、满月这样大喜的日子，也都是在三多堂里选一处宽敞院落另搭戏台。而这座戏台院只有曹家主人在招待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时，才会请名角儿在这座袖珍的小戏台上演唱。有俗话说，商路即戏路，曹家为联络情感，团结地方势力，各地的商号每年都在当地关帝庙里举办商会戏，大唱3天。曹家每逢年节更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有名的戏班子远涉千里巡回演出，以安慰远离家乡的掌柜伙计们的离愁别绪。这座戏台院没有戏的日子多，唱戏的日子少。平时这座院子是三多堂子弟的书房院，三多堂的子弟就在这里接受文化教育，教师多是请那些从大商号退下来的大掌柜担任。曹氏子弟所学功课主要有4门，一是背书，二是写仿，三是珠算，四学写书信。1934年，现代教育家蒋梦麟应曹家主人邀请到三多堂做客，在三多堂的大事记还记着那一年在楼宅院宴请蒋梦麟。在后来蒋梦麟的记述里写道，曹家固步自封，子弟又不接受新教育，也是导致曹家没落的一个原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曹家大院三多堂的故事。 山之阿，披靡离兮带女落。饥寒地兮有一笑，子慕予兮山窈窕。乘鹊鲍兮从文里，行于车兮皆归期。披石兰兮带渡